亮晶晶眼泪，吹呀吹，让夜风吹，爱伤统统带走，管风里是谁。 1982年的香港首届新秀歌唱大赛，唱着这首歌出现的一个女孩吸引了所有评委的注意。她那个时候还只有19岁，但是歌艺非常的熟练，台风也非常的出色。下面坐的评委李小田非常有兴趣地问她，你唱歌有几年的时间了？但是没有想到对方随口回答说有10几年的时间。这个姑娘呢，就是后来香港天后级的人物梅艳芳。她的确没有说大话，她从小没有见过父亲的样子，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妈妈和哥哥姐姐四处搭台演出，所以4岁半就开始上台演出。10几年的舞台磨练让她在参加这样的大赛的时候自然赢得了众人的瞩目。当时的比赛的评判黄沾还有顾嘉辉在听完梅艳芳演唱之后都惊为天人，黄沾直接给了她满分50分，而顾嘉辉呢是评判主席，他说艺术无满分，所以硬扣了一分，给了他49分。这样的分数，所以冠军自然是理所应当的落到了梅艳芳的手里。当时香港的媒体报道说他的分数是剩亚军几条街。后来梅艳芳签约了华星公司，成为了专业的歌手，他也得以录制了第一首属于自己的歌曲，这首歌便是《心债》。 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牵，源源不绝抚慰，指望可补偿一切。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悠悠心中痴意，源源不绝苦味，指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原来今生心偿还不是一世，千代 千分难估计。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我们的最美时光。在1982年的香港的一届特殊的比赛开始，它叫做新秀歌唱大赛。从这届大赛当中也走出了很多日后我们熟悉的面孔。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从新秀歌唱大赛走向音乐殿堂的叱咤红人。新秀歌唱比赛第一届当中的绝对胜利者自然是梅艳芳，然而比赛的失败者也不乏后来的明星，比如说温兆伦。他从小到大都是唱歌的发烧友，他的几个舅父呢也非常的喜欢唱歌，所以在中学时代他就已经开始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并且拿到过冠军和亚军。到了82年的时候，他听说了新秀歌唱大赛开赛的消息，于是呢也非常有兴趣的去参加，但是呢却止步在了15名。有一句话叫做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依，所以呢一个星期之后，他因为参加这个比赛而得到了无线一个女编导的赏识，让他到香港电视台呢去试镜。没有想到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他成为了少儿节目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作为歌手的温兆伦在多年之后发行的专辑当中的主打歌《随缘》。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没一分可强留。茫然仰首苍天，谁人躲藏在背后、啊、梦中想的都遗留。原来每点温馨，每点欢欣，每个梦随缘当至，没一分可强求。回头看这一生，人如飞虫堕网络、啊、恨的苦的需承受。你你我我随缘曾邂逅，笑笑喊喊想起总荒谬。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啊、冷冷暖暖都必须承受。每点欢欣，每个梦随缘当至，没一分可强求。回头看这一生， 人如飞虫堕网络、啊、恨的苦的需承受，你你我我随缘曾邂逅，笑笑喊喊想起总荒谬，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哦、冷冷暖暖都必须承受，你你我我随缘曾邂逅，笑喊喊想起总荒谬，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啊、冷冷暖暖都必须承受。 1995年的新秀歌唱大赛，有一个21岁的年轻人，他模仿张学友拿下了冠军。但是有意思的是呢，在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当中，本尊张学友却是惨遭淘汰的那一位。由于那个时候他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好，所以呢，唯一学习音乐的机会呢，就是看隔壁班玩乐队的大哥的演出。虽然没有经过名师的指点，但是呢，他身边的朋友都劝他去参加歌唱比赛，因为他的嗓子实在是太棒了。而那个时候已经慢慢的习惯了国泰公司工作的张学友，并没有想过要去从事唱歌这个行当，只是经不住朋友的一再劝说，就硬着头皮去参加了。因为是应付，所以呢，基本没有做太多的准备，所以最终他在新秀大赛当中的成绩自然是以失败告终。后来有一次，他的另一位朋友参加了另一个比赛，他先斩后奏的帮张学友拿了报名表格回来，骑虎难下的张学友只好再去，结果却因为这一次机会而获得了赏识，得以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并且他的第一张专辑在当年就获得了白金唱片的销量。他是那个时候香港乐坛新人当中的佼佼者，被称为关正杰的接班人。这是他的第一首歌《情已逝》。 接着来，情人浓时你却冷漠地走开，漫漫岁月带着欢笑悲哀，今夜见你已经陌生，旧情不在，曾期待有一天会出现意外，远走的你回心转意归来，漫漫岁月带着欢笑悲哀，曾经沧海桑田我已无情爱，情难追，虽然你含着泪我不后悔，那失去的一切好像过眼的云烟，冬去的流水，失去的一切好像过眼的云烟，冬去的流水，手接着来，情人浓时你却冷漠地走开，漫漫岁月 带着欢笑悲哀，今夜见你已经陌生，旧情不在，常期待有一天会出现意外，远走的你会经转移回来，漫漫岁月带着欢笑悲哀，曾经沧海桑田我已无情爱， 情难追，虽然你含着泪，我不后悔，那失去的一切好像过眼的云烟，冬去的流水啊，情难醉，只剩午夜梦回，无人相对，那失去的一切好像过眼的云烟，冬去的流水，好像过眼的云烟，冬去的流水啊，情难醉，只剩午夜梦回，无人相对，那失去的一切好像过眼的云烟，冬去的 藏在城市里，滴答滴，听时间往前去，好像在预报着未来的连续剧。一封信，一件旧的毛线衣，谁是谁的记忆，拿什么来回忆？一场雨狠狠下在眼睛里，爱在生老病死后一阵都没关系。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顾的是从新秀歌唱大赛走向音乐殿堂的叱咤红人。1982年的这个时候，第一届新秀大赛让梅艳芳一夜成名，所以到了第二年，报名的人数自然是趋之若鹜。不过呢，无心插柳柳成荫，在众多的获奖者当中，冠军得主呢却是奔着有500块钱拿而参加了另一个选秀比赛，却被新秀歌唱大赛的评委李小田相中而找去参加这个比赛的吕方。当时参加新秀歌唱大赛的选手都穿得非常的时髦，而吕方呢穿着老老实实的中山装唱了一首《我是中国人》，没想到竟然赢得了冠军。到了最后，评委顾家辉给他颁奖的时候，吕方说他整个人都在发抖，他就这样入行签约了华星唱片。虽然是一位粤语区的歌手，但是吕方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国语歌，比如这一首《老情歌》。 情人却是老的 情人未必是老的好，但是情歌一定是老的好。我们常常说性格决定命运，83年就凭借新秀大赛的冠军入行的吕方，他从小呢就说自己是一个很被动很怕羞不懂得表达的人，所以他在入行之初虽然和张学友齐名，但是后来性格使然，使他和学友的际遇也是大不相同。这一位呢是在1985年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捧得冠军归的杜德伟。对90后来说，杜德伟这个名字可能会有一些陌生，但是呢杜德伟可是大家最喜欢的 R&B 风潮的鼻祖级的人物，因为在80年代开始他就已经在自己的音乐当中尝试加入 R&B 的风格，这也是源于他的身世。他来自一个演艺世家，他的母亲是著名的上海歌手，父亲呢则是一位西班牙裔的鼓手，所以呢他是华语乐坛最早一批曲风非常西化的歌手。在当年新秀歌唱大赛还有一个别名叫做业余天才比赛，而杜德伟呢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去参加了这个比赛。他第一次发的专辑是和当时的几位得奖的歌手一起来出的合集，叫做新秀新节奏，主打歌其实没有，因为一人有一首歌，而杜德伟的歌播放率最高，所以呢他的新专辑也马上的面世，成为和他这首歌的名字一样留在华语乐坛不走的那位歌者。

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顾的是从新秀歌唱大赛走向音乐殿堂的叱咤红人。在1983年第二届新秀歌唱大赛让吕方一举成名，他也在第二年有机会出演了一部电视剧《新扎师兄》。这部电视剧的插曲《你令我快乐过》大热，才让他有机会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成为歌手。第二届新秀大赛的冠军是吕方，但是他的亚军呢却是让大家记不住姓名的孙明光。他其实是香港小虎队的成员之一，他也出现在吕方出演的那部电视剧当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饰演了那个帅帅的廉政公署郑永康。不过呢，孙明光并没有在香港的娱乐圈逗留太久，他后来攻读了设计专业，如今已经是设计师。虽然只有短暂的停留，但是他在香港乐坛却留下了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这是他自己作词以及作曲的歌，由谭咏麟和雷安娜主唱，《暂别》。 生一年， 天必再会。 再见之心有，就算冬天终要分离，终须别复见，期待那日重逢共对，愿快乐复 孙光明写的这首歌呢叫做暂别，可是呢却是他留给香港乐坛的告别之作。因为有了前两届的成功案例，香港新秀大赛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第三届的冠军得主是参加的第一届，进入到了前三十名，第二届又卷土重来，第三届才拿下冠军的张卫健。在1984年的时候，他正式凭借一曲《恋爱交叉》得到了冠军和最佳台风奖。他的名字呢，在一夜之间也被全香港人记住。那时候，因为前两届的冠军得主都有着不俗的发展，所以张卫健对自己充满了憧憬。但是命运呢，却给他开了一个玩笑。当时的唱片公司认为他是一个新人，并没有给他出专辑的机会，只是让他在一些杂技当中唱了几首歌，并且呢，开始让他拍摄电视剧。但是他有一张娃娃脸，身高也只有1.68米，所以呢，只能够演一些插科打诨的小角色。但是正是他诙谐的表演被很多的电影片商看中，让他去拍电影。在拍了8年的电影之后，到了1993年，作为歌手出道的张卫健终于有机会圆了自己的音乐梦，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主打歌正是这一首《真真假假》。